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祭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前铺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演唱的评剧《刘巧儿》的经典唱段。她当年在老北京的天桥那是非常的走红啊。著名作家老舍多次去天桥深入生活，和辛凤霞成了忘年交。后来呢，更是当了媒人，成了辛凤霞和吴祖光的介绍人。此外呢，老舍先生待人友善，那也是出了名的。对著名作家邓友梅啊、林琴兰啊，那都是关照有加。那么现在我们一说这个名字，都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当年这都是毛头小伙子，没什么名。老舍先生呢，也被人们称为平民作家。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我们继续讲述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49回，平民作家。辛凤霞自小身世不明，幼年时就被人贩子卖到天津，最后呢进了一户贫困人家。父亲啊卖糖葫芦，母亲不识字。他六岁开始学京剧，12岁开始学评剧，14岁就担任了主角，在天津就走红了。他靠唱戏为生，养活家里七八口人。1949年他来到北京，立刻名动京城啊。50年代他主演的两部电影《刘巧儿》和《花为媒》问世以后，评剧皇后的名声更是红透了国内外。而且辛凤霞的美啊，不仅仅在外表，还有丰富的内在。在择偶这个事儿上，她非常的谨慎。那不是说我要找帅哥，找一欧巴啊，这不是这个。她要必须要弥补啊自身的缺陷。她当年跟老舍先生说：“说我呀，没怎么上过学，没有文化。 我要找一个有文化的人当丈夫。哎，他也要跟戏里的刘巧似的自己找婆家。那么老舍跟新凤霞可以说是忘年交。解放以后，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经常到天桥看戏，就认识了新凤霞。哎，他对他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关心呢。新凤霞呢，也很尊重这位有学问的长者。老舍先生听到了新凤霞找丈夫的标准，一下就想到了吴祖光。吴祖光出身于书香世家，在17岁就从北京孔德学校毕业，进入中法大学文学系学习。三年以后呢，他担任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同年创造了抗战话剧《凤凰城》。当时吴祖光啊19岁，被称为戏剧神童啊。后来呢，又去我国的香港拍电影，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在1950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担任北影的导演，接着写剧本，接着拍电影。新凤霞早就知道吴祖光这个人，他曾经在评剧《风雪夜归人》里扮演玉春，这部剧就是吴祖光写的。当时他以为啊，吴祖光啊是一位老导演，叫做祖光，这名字可能显得老一点，就跟徐德亮啊，您一听这好七八十岁老先生似的。这没办法，反正一直以为这个老先生啊，吴祖光老先生一直是这么个以为。到了1951年的春天，在北京的一次文化会议上，两个人是不期而遇。吴祖光呢被邀请在会上发言，新凤霞在台下瞪着大眼睛仔细打量他。他回忆说呀，说他穿着深灰色的制服，声音洪亮，语言也很风趣，不时的引来一阵一阵的笑声，会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哦，原来他就是这个《风雪夜归人》的作者，就是我所尊重我所敬仰的吴祖光啊。我真没想到他这么年轻啊。那当时这个新凤霞就被吴祖光那种人格魅力就吸引住了。在会议休息的时候，老舍被吴祖光拉到了新凤霞休息的房间，要给两个人正式的介绍一下。吴祖光那当然更知道新凤霞了，那评剧皇后那谁不知道啊。不过真是面对面的，哎，真人见真人还真是头一回。新凤霞呀，长着一张精致的脸，没有丝毫的缺陷，不化妆也漂亮，任谁看了都觉得惊艳。吴祖光呢也不例外啊，哎，就连国画大师齐白石都称赞新凤霞戏唱得好，长得也好。这齐白石那会儿都90多岁了，就跟个老顽童似的，引人发笑，透着亲切，哎，就是看得好看。后来不但收新凤霞为干女儿，还教她画画，这成为一段佳话。所以吴祖光他一进来，新凤霞呢就想从沙发上站起来迎接。吴祖光赶紧说不用。可新凤霞一瞧吴祖光这个大导演啊，又文明又礼貌又文雅，哎，没想到人家对他呀很尊重，这个让新凤霞心里也很高兴。后来呢，吴祖光啊聊着聊走过来了，蹲在新凤霞的沙发旁边，仰着脸儿跟新凤霞说话。他的这一举动让新凤霞满脸通红。后来他回忆说，他蹲在我的沙发旁边，两只眼睛看着我，很亲切的笑嘻嘻的，很亲热，当时只感觉到他真好。初次见面，为人率直的吴祖光给新凤霞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可吴祖光啊跟其他男的不一样，虽然这是认识了，又老舍先生介绍了，他是偶尔去看看新凤霞演戏，并没有露出啊要追求他的意思。其实吴祖光呢有自个儿的想法，为什么？他觉得毕竟一个戏剧演员啊，长得还那么漂亮，名气还那么大，全国都轰动了啊，追求的人又那么多，他这男的他总归是有点这有点这心理障碍。倒是老舍先生替他着急，你得去啊，你找他去。 吴祖光迟迟没有表态。正好这个时候，《新观察》杂志的主编玉峰让吴祖光啊写一篇有关评剧明星辛凤霞的报道。吴祖光呢就约他在大栅栏附近的一个著名的饭庄子，就是泰丰楼见面。辛凤霞当然是高兴的赴约。在交谈的时候呢，辛凤霞还把自己的身世详详细细的做了介绍，怎么被拐卖，怎么开始学艺，怎么受苦，怎么走到了今天等等。他说这么多呀，那就是想让吴祖光了解他，那不是为了写这篇报道。经过这次谈话之后，辛凤霞就放出风声来了，说我要嫁一个人，他得是一名电视导演，而且是34岁的，还会写文章，会写话剧，还会写电影的。辛凤霞想嫁吴祖光，这个谣言四起呀、啊。说是谣言吗？反正他自个儿放的风。但是自从那次采访之后啊，两个人啊就再也没见过面。吴祖光好像明显躲着辛凤霞似的。后来吴祖光在写文章的时候，后来啊在回忆这段，他这么写说，老舍先生啊多次介绍说我们两人是十分理想的一对儿，但我仍然保持着应有的礼貌。老舍让我啊常去看看他，他自己也表示希望啊我到后台去看他，但我还是没有主动的看完戏到后台。老舍先生呢后来也问辛凤霞，说你真跟祖光好吗？如果觉着不踏实，再了解了解也好。因为我呢也风言风语的听说了，连有些个领导啊都说我不应该啊，也不当面跟我说，反正就是小广播啊吹着风，说我有什么不应该呢？说老舍呀是美国回来的，吴祖光啊是香港回来的，辛凤霞可是贫民窟出来的人，连字儿也不认识。老舍怎么给吴祖光介绍这样的人啊？反正经过一系列的这个啊风吹浪打吧，辛凤霞、吴祖光终于冲破了各种阻碍，结了婚了。结婚那天呢，玉峰为辛凤霞设计了一件紫色的旗袍，一件灰色的绒背心，黑色半高跟鞋。吴祖光呢，身穿一身从香港带回来的蓝色西服、白衬衫、红花领带。结婚的地址就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场面很大，在大厅举行的鸡尾酒会、自助餐，辛凤霞的父母啊没能参加，吴祖光的父母呢也在上海，也没能参加。男方的主婚人是杨汉生，女方的主婚人是欧阳玉倩，介绍人老舍，两个人呢没有举行鞠躬礼。文艺界的专家学者也来了很多呀，啊，赵丹夫妇、唐大郎专程从上海来祝贺，郭沫若夫妇带着孩子都来了，郭沫若老先生还主持了婚礼，还讲了话，茅盾、洪深长辈们都来了，戏曲界的人更多了，城南天桥到各大剧院都有人参加，天桥的老伙伴杂耍界的侯宝林、飞飞飞、大狗熊、孙宝才、戏法大王杨小婷等等都来了。老舍先生热心当媒人，一时是传为佳话，而他对自己同辈晚辈的从事更是关爱有加。咱们呀、啊、接着聊聊他跟作家邓友梅、林金兰、国学大师季羡林交往的故事。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北京。 北京的故事 在潘一伟所著的老舍评传中为我们讲述了很多老舍先生当年和他们交往的故事。他是这么写的，说老舍善待人啊是出了名的，但是在工作上是很严肃，很讲原则的。邓友梅在说说唱唱做编辑的时候，因为住得近，夏天呢穿着短裤背心啊就进办公室了，恰好被老舍撞见。 老舍呢就笑着说，说小邓啊，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啊，咱们大小也是个衙门不是。你看他既教育了年轻人，又保护培养了他们的自尊心。邓友梅从此上班啊就非常注重仪表。对于年轻人呢，老舍更多的是关心爱护。当时初出茅庐的林琴兰写了一篇小说叫《新生》，人们啊是议论纷纷，褒贬不一。老舍则为此写了评论文章，称赞《新生》文字是简洁可喜，结构是骨肉停云，鼓励青年作家深入生活，大胆创造。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的汪曾祺回忆说，说老舍先生啊对他下边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呢，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单独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了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的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经常在各种场合称道，而且呢所用的语言甚至在有些人听起来都有点过甚其词，有点不留余地了。汪曾祺说，说我在市文联这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跟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老舍先生这样的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也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有这样一件事情很能体现老舍的人格。某个地方剧团啊上演了老舍的戏，最后对账目的时候发现有错误，发现少了几百块钱，会计背上黑锅了，眼看过不了关，急忙托邓友梅找到老舍，说当时啊给老舍的稿费是800块，而不是事先说的500块，请老舍呢帮助证明一下，以清洗自己的责任。老舍呢就照他说的做了。事后邓友梅问及此事，说当时给您800，您也没数数，说是500多出来了。老舍呢说，哎，说实在的，我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但是他处于生死关头啊，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了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如果是他有毛病呢，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哎呦，如此一个老舍呀，被邓友梅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对人的关怀爱护是老舍的本性，来得极为自然，恰如春天的及时雨，是润物细无声。季羡林啊，有一次去理发馆遇见了老舍，当时呢他正躺在理发椅上啊跟着刮脸，脸上脖子上全是白色的泡沫，所以老舍呢也没有讲话，就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就算打招呼了。可是等到季羡林理完发结账的时候，老舍早走了，人家说您那这钱呀、啊、那位先生都代付了。哎呀，正是因为这种热心肠啊，所以当时老舍先生啊跟周围的群众老能保持这么和谐的关系。蒙古族的作家叫马拉沁夫去老舍家做客，老舍夫妇呢就请他去东来顺吃涮羊肉。东来顺离老舍家很近啊，出胡同口就到了。可是呢街上认识他的人太多，迎面走过来的许多人都停下来，按照北京人的习惯向他弯腰鞠躬，用纯粹的北京土腔这个那个的寒暄个没完没了，这个刚离去那个又过来了啊，有的是邻居，有的是故交，有的是老友，有的是弹琴的唱戏的，有的是磨刀的卖肉的，有的是蹬三轮的，有的是大学教授。本来从他们家到东来顺路很近，但是没有个把钟头，你休想走到。这是这拉玛沁夫啊，哎，后来回忆跟老舍先生的交往，说他陪着他好容易啊，我们啊一块来到东来顺，服务员呢迎上前来，把他领到一个单间里， 那间屋的墙上有一幅画，是由胡杰清作画，老舍题词的。由于职务众多，那个时期的老舍老是忙碌着并快乐着，忙着应付各种会议，应付各种外事活动，以及各种繁琐的事务性的工作。他是人民代表啊，他积极地履行职责，为老百姓的福利奔走呼吁。说是有一年啊，他做的提案呢，是关于啊政府芝麻酱供应的问题。因为北京人夏天啊爱吃这个芝麻酱面，但是当时物资供应紧张啊，商场货架上啊已经许久都没有芝麻酱的踪迹了。哎，你看这个小事儿，老舍先生写提案。可这提案一下就引起了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多方的努力，问题终于解决了，香喷喷的麻汁面又摆上了普通市民的餐桌。还有一次，老舍提议啊，给市民们供应一些个花生米。现在您一听这感到不可思议，在当时那是很困难的事儿。北京当时好几百万人，每人一斤也得好几百万斤呢。据说当时市长彭真呢，难得直挠头，说这个老舍先生真能给我出难题。但是最后呢，事情还是解决了。您看老舍先生那真正是当代表干实事啊。老舍先生还有好多其他的有意思的事儿啊，后来他又创作了很多的经典的作品。咱们呀，下周徐徐到来画北京，接着给您讲述老舍故事的第50回《话剧情缘》。 音节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京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咱们来听个插曲儿啊，这是跟绿树有关的插曲儿，叫《阴浓绿树》。哎，阴浓绿树，堪堪已入三伏。这个是我跟我们老师张学凯先生跟他学的，他呢跟这个金启平先生有一本合著的，叫《北京奇人艺术插曲儿》，这是我们插曲儿的一个到现在为止最权威的这么一个著作。哎，希望您要是对这个《北京小曲儿》这个插曲儿怎么回事，您要觉得有意思，您可以去把这本书买来看一看。那么三弦伴奏呢，就是李建书老师，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乔子闻听，用手指您往前行，不远路转过了翠竹林，旁边就是故酒处，他那酒馆是一对儿子孙万代大葫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